保护力方面有效率达到 95%， 可以安全使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逝世，终年94岁。德斯坦的基金会说，德斯坦当地星期三因为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并发症去世。按照生前的意愿，葬礼将会以私人方式举行。有报道说，德斯坦近期在法国西部城市图尔住院，并在心脏科病房接受治疗。德斯坦在1974至1981年间担任法国总统，被认为是197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建设人物，带领法国社会现代化，包括容许在双方同意下离婚和将堕胎合法化。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5，瑞士法郎0.895，加元1.292，人民币6.56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8点，跌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6美元，卖出1,830.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清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6度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入口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少少，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咧都系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九龙城嘅东正道较早前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善道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咁九巴路线二号 D 啦，都系改道行驶。大埔道由于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啦，都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同埋81号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黄仲远。人生可以重来的机会呢，其实不多。2020年呢，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俾你看尽世事，俾你怀疑人生，重新咁样谂过乜嘢先系对你最重要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讲东讲西。 你话世界仲有冇好人嘅咧？好多人都要人帮，但系又有几多人愿意帮？定还是有啲人帮咗人都冇俾人知？你有冇遇过好人啊？ 就等唱作歌手卢嘉怡带我哋发掘香港嘅好人好事啦！电视节目《爱在有情天》，星期六晚8: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3日，包围警总案，黄之锋判囚13.5个月，周庭判囚10个月。 新增103宗确诊，当中15宗源头不明。 政府计划明年7月向轮候公屋超过3年住户发津贴。 英国批准使用辉瑞疫苗，下周起接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早晨，今天是12月3日星期四，开始今天的千禧年代，都是要先讲一些靶场消息先。今天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讲到香港疫情的情况咧，寻日个数字又过百咯。之前咧就系喺11月29号嘅时候试过过百嘅，回落翻70几、80几。咁寻日最新嘅数字103宗嘅个案又过翻百啦。本地確診咧就97宗，咁當中不明源頭咧就15宗噶。咁如果話留意不同嘅群組咧，之前好關注跳舞群組咧，似乎就增加方面咧少咗啲人啦，增加放緩嘅。咁但係另外兩個群組值得注意嘅，一個咧就係東華三院方樹全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咁嗰度咧就多咗39宗確診，累計44個人有病啦而家。咁就院舍51個院友裏邊咧，41個人已經染疫，感染率咧去到80%嘅。另一個啦，將軍澳出康城第九期嘅地盤又多咗16個人確診，而家累計19宗嘅個案啦。咁見到有啲群組都仲係上升緊。而另一個咧，就尋日多個傳媒咧都引述消息咧，就話有傳啊，就係、是、行政會議同意咧，就係將違反一啲譬如限聚令啊、口罩令啊、強制檢疫令咧，就係、是、嘅罰款會提升嘅。咁之前特首都預告過噶啦，要以倍數咁升嘅。咁但係而家全升啊，升幾多咧？就由2000蚊咧就升到上去10000蚊，傳聞嚟嘅啫，未證實嘅呢、這個。咁就據嗰啲消息講咧，就話仍然要交由律政司確定罰款咧，係唔係同罪行相稱嘅？咁就未有一個正式嘅公佈啊！而家不過多個媒體引述消息就話，可能罰到10000蚊。咁大家點睇咧？如果真係罰到10000蚊嘅話，你可以打嚟講下你睇法。1872311，1872311。有啲人就話執法可能仲更加緊要，揸緊啲嚟做就已經夠咗壓力噶啦。咁大家點睇？可以講下你睇法啦。另外啦，就香港疫症嘅情況就過百啦。咁大家點睇都可以打嚟傾。1872311。听下专家的意见先，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喺电话旁边噶。早晨，梁医生。 早晨，医生。 系啦，又讲下形势先，又翻翻去过百啦。你点分析啊？而家？ 其实喺11月咧，其实嗰个新冠肺炎咧系持续咁样上升嘅。喺尤其是喺19号嗰个礼拜咧，那个本地嗰个传播嗰个个案咧，其实急升咗十几倍。咁就算喺最近呢個禮拜呢，如果你睇咗成個禮拜嘅數字比對上個禮拜呢，其實無論係即係啲源頭不明啊，或者啲嘅本地嘅相關個案呢，都升咗譬如話係兩倍左右到啦。咁、其實呢個病呢，由於本身佢嗰個傳播力極高呢，佢其實嗰個係會不斷咁用幾何級數咁上升，唯一係能夠控制佢係跌落嚟呢，是睇我哋嗰個嘅控制措施係未到位啦。咁其實嚟緊嘅走勢咧，其實好靠就究竟係個市民大眾能唔能夠，即係話係大家都盡量都留到喺屋企，即係避免一切嘅高危活動。呢、這個其實最有效嘅。如果大家做到呢樣嘢咧，其實可能喺一個禮拜後到咧，其實嗰個個案數字咧就即刻應該都會有反應嘅。咁但係呢樣嘢就真係要靠大家都能夠同步咁做。因為如果你唔同步咁做咧，仍然有好多人咧，就係話即係違反啊各方面咁樣，又或者係個個都係話，就算唔違反，你自己譬如話係真係話係太多咁樣不斷咁出去咧，其實亦都喺社區有好多嘅隱性傳播，亦都有好多人咧可能從事啲高危啲嘅容易傳染俾人嘅一啲嘅行業咧，佢哋尤其要特別小心，因為如果佢哋入邊咧，譬如話係出咗去。就係好多時候將可以將個病毒咧係帶入一啲高危傳播地方，可能又會有另一次嘅爆發嘅。咁變咗而家個病毒其實係由嗰啲嘅本身嘅跳舞群組本身嘅即係相關嗰啲嘅地點啊或者群組咧，其實已經係廣泛咁滲入到我哋嗰個社區各個唔同嘅環節咧。我哋見到而家個爆發咧，同我哋嘅疫症一貫見到個爆發嗰啲嘅地方一樣，嗰啲安老院啊、地盤啊、食肆啊，好多其實已經漸漸係去到即係話係一個社區一個廣泛嘅傳播階段啦。而呢樣嘢真係要靠大家同步，都係減少咗一啲嘅即係出街啦，同埋避免一切高危活動咧，先至能夠比較可以將或者個疫情控制落嚟嘅。 嗱，呢方面就靠大家一齊努力做啦。咁其實政府有關啲社交距離嘅措施都收緊咗啦，而家二人限聚啊，二人一台嘅食肆嗰度。咁但係又好似有啲人又覺得好似抗疫疲勞之下又冇乜效果喎。咁而家政府有傳啊，不如罰重啲啦。以往罰2000，而家罰夠10000啊，加強咗壓力嘅。你又點睇咧？係咪應該行到呢一步咧，梁志超？ 我諗咁啦，嗱，因為其實定眼罰款嗰樣嘢咧，其實係嗰個概念，其實好多時係最緊要係方便去執法，而令到你執法係有效率，咁然後先發揮到個阻嚇性作用。究竟你2000蚊係咪真係有阻嚇力呢？其實我自己真係判斷唔到，因為你個執法嗰、那個即係話個嚴謹程度同個規模嚟講咧，我暫時見唔到佢有一個即係話果斷咁樣，譬如話你係立刻咁樣執法，其實話係跟住好多時候而家係警告完啦，好多地方咧警告完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都依然顧我咁樣咧，其實你睇唔到係咪真係有阻嚇力？同埋2000蚊係咪一個細數目嚟講咧？喺香港始終嗰個貧富比較懸殊咧。對一啲低收入人士，其實可能都唔係一個小嘅數目，尤其是如果你係牽涉到一家人嘅，可能你乘埋嗰個數都係相當大。而個定額罰款係有一個本身個公平性問題，就係話咧，因為定額罰款唔同我哋一般嘅，譬如法庭俾嗰個罰款，而定額罰款就係話咧，你如果係俾得起呢啲錢，你就可以避免咗被起訴。喺咁嘅情形咧，如果你定到佢太高咧，係對啲社會上面一啲低收入嘅人士入面咧，係有一個不公平嘅，因為尤其是譬如對我啲係低收入嘅外佣群組咧，可能大家都係要去即係話諗一諗呢方面嗰個問題，始終都係話你執咗法，然後話令到即係話見到咁2000蚊罰則都仍然唔生效嘅，咁你係有大條道理將呢個數目加上去。但是你未執法之前已經話佢唔夠嘅，咁然後將佢加上去嗰陣時候咧，當你喺執法嗰陣時候入邊咧，可能有啲低收入人士咧，可能係會有啲投訴啦。點解入邊佢有錢嘅就唔使俾人告，我冇錢俾嘅我又俾人告咧？咁你係咪對一啲譬如話我哋啲外佣方面嘅，即係話喺咁嘅情形入邊有一個即係話苛刻嘅對待咧？咁其實政府可能係有呢方面要諗，同埋咧，如果大部分人都俾唔起錢嗰陣時候咧。咁你避免唔到不必要嘅法庭上面嘅訴訟咧，咁變咗咧，你同個原意點解俾定額罰款嘅原意咧又相違背嘅，因為你係減少咗嗰方面嘅訴訟，你俾錢入面嘅，俾一個阻嚇，咁就希望你唔再犯啦，又唔好次次都搞到法庭，令到你根本上係做都做唔切咁解。 嗯，好，咁翻翻不同嘅群組嘅情況啦，頭先講到咧就跳舞群組嗰度就升幅減低咗噶啦，減慢咗噶啦，咁但係就。院舍嗰個犀利喎，方樹全嗰度咁而家話51個院有41個染病咯，係咪都係而家一入咗去就係好大後果噶啦？喺度 我諗院舍咧，始終係一個高危嘅環境咧，任何嘅病毒源頭入咗去咧，都會有一個爆發嘅風險。咁其實嗱，其實要控制呢啲地方嗰個咧，其實最主要嗰、那個。是真係能唔能夠培養到一個即係話喺嗰啲地方嘅工作文化呢，就係話本身喺嗰啲地方做嘢人入面呢，其實第一件事呢係真係要避免啲嘅高危活動呢，同埋要留意自己同埋屋企人嗰個嘅健康狀況。而嗰個政府都係呢，其實你話與其你話即係十幾日先一檢呢，其實真係諗下入面呢，即係話係將嗰個願檢盡檢嗰、那個即係話係安排入面咧，喺呢啲高危傳播地方，尤其是院舍入面咧，只要有一啲員工佢自己或者佢家人入面咧係有一啲嘅病徵啊，或者可能有啲暴露因素嗰陣時咧，能夠真喺嗰度能夠方便到佢對啲員工做到檢測，而令到咧佢哋可以第一時間咧係唔使即係話係翻工嘅。 嗯， 咁變咗咧就係話係。啊！喺呢度嚟講咧，你避免咗咧，即係話喺嗰個院舍度產生大型爆發，就算真係有事咧，你都能夠及早發現。如果你好似用呢啲，譬如話你7日又好，10幾日又好咧，好多時你發現咗嗰陣時候咧，喺啲院舍度咧，好似今次咁，即係喺個殘疾嗰個地方咧，咁其實已經係咧係產生咗個大型爆發。其實你已經揾到，其實已經好多時候我哋以往揾到咧，其實已經爆發咗啦。咁、其實呢樣嘢咧，同你去阻截個傳播源頭方面咧，係一個效率嘅問題。所以咧，其實就話你啲定期嘅檢查唔係唔得，但係咧，你就一定要做到相當密。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咧，你唔能夠單獨咁做，都係始終有病徵或者有風險因素人咧，喺啲院舍都能夠盡快做到檢測。而今次一個問題咧，就話咧，我哋個社區上面雖然經過上次普檢之後有個動員嘅經驗咧、但今次嗰啲願檢盡檢嘅動員，似乎都仍然都仲有啲力有不足咁樣咧，好多人根本上想去檢測，係檢測唔到。 咁變咗咧，尤其是你而家係仲要叫嗰啲院舍啲去啲排隊咁樣做檢測咧，其實真係可能考慮一下咧，能唔能夠真係話集合咁樣去啲院舍度派樽咧？係喺啲個院舍個員工度俾咗啲嘢，譬如啲 video 啊，咁大家喺嗰度集體咁樣睇睇，即係點樣能夠留得最好嘅？喺短時間收集到啲嘅樣本瓶咧，可能仲個效率好過我哋等兩個禮拜，然後個個喺度排隊咁樣去做。 嗯，好。另外咧，就始終而家即係一百一百咁加啦，日子上面咁都關心嗰啲即係醫療設施嘅壓力啊。亞博嗰度就而家一二號之前開咗啦，咁而家都話要開埋八號、十號，今日開始開啦。嗰、那個展館就多五百床。你見而家整體我哋醫療壓力係咪開始湧現㗎啦？會？ 嗱，我谂咁咧，一定系涌现嘅。不过咧，就系确诊咗个个案咧，由于可以集合咁样队列咁样隔离咧，佢哋嗰个设施咧，就其实用起上嚟咧，如果系一般嘅大部分嘅症状轻微嘅人咧，嗰、那个问题入边应该可以解决嘅，因为可以集合咁隔离咧，有一啲嘅设施入边可以即系数以百计人咁加上去啦。咁唯一一样嘢就系今次咧，就系其实有唔少咧，即系四十岁以上嘅。嘅人士差唔多絕大部分嗰發病都係40歲以上嘅，咁60歲以上都係好多嘅。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嗰啲嚴重個案咧，就可能係第一時間對我哋啲譬如深切治療啊，同埋一啲地方咧，嗰啲地方咧，我哋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咁呢度嚟講咧，我諗就係話係大家想保護自己啊，想保護屋企一啲嘅老人家度咧，其實真係喺呢段時間咧，真係大家都小心啲，因為你如果有事咧，你唔係淨係話自己有事，你對家庭啊、朋友啊、工作地方咧，其實都帶嚟風險嘅。 嗯，好，最後想發問埋啦，陳肇始局長尋日提過就話，都諗住俾本地咧，盡量而家計劃啊、諗法、構思都係話打疫苗方面咧免費打嘅，咁就話咧。就到時有的話就俾300萬人優先打嘅，就包括嗰啲醫護人員啊、長者啊、長期病患者嗰啲優先嘅。點睇成個方向咧？免費打係咪可以增加嗰個普及性咧？都可以。 嗱，我諗咁咧，疫苗咧，我諗就係話係有嘅。你如果係安全嘅，有數據出咗嚟嘅，當然係一個好有用嘅防控工具啦。就算我哋覆蓋唔到，譬如話全港咁多人。只要能夠用得到佢我嚟一啲嘅，譬如話高風險嘅群組咧，尤其是啲嘅好老嘅老人家，同埋一啲嘅院舍員工啊、醫護人員啊，嗰啲咧就係話會有一個即係話對你嗰個醫療系統嗰個嘅壓力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幫助。同埋咧就話，如果個數據係再比較清晰啲咧，其實如果能夠用到呢啲嘅疫苗咧，喺控制一啲主要傳播嘅風險渠道度咧，就算你真係冇一個大嘅所謂全民覆蓋咧，其實對嗰個防控都可以起到個關鍵性作用嘅。尤其是如果你疫苗真係去到90%以上嘅保護率嗰陣時候咧，其實嗰個疫苗咧可能係一個比你個檢測係更有成效的一個保護工具。咁但係呢啲咧係要再進一步係攞到一啲嘅其他嘅資料咧，尤其是因為我哋而家係喺啲疫苗嘅研究度，撈得成日睇啲人有冇發病病徵嗰陣時候先至做去檢測，唔能夠絕對即係話證明到咧嗰個疫苗係可以減少呢啲人咧係感染同傳播，只不過因為我哋揾到嗰啲咧係嗰啲即係佢有發病病徵嘅人，我哋先容易揾到。咁變咗要再做多少少詳細分析佢哋有啲嘅數據咧，同埋喺其他即係一啲譬如話係緊急使用嘅情況之後咧，見到多啲資料都可能會比較清晰啲。咁但係我哋即係話個疫苗度咧，如果能夠越早攞到嗰陣時候咧。對我哋嗰、那個即係話社區嘅活動能夠恢復係比較係正常咧，係能夠譬如早少少做到一個絕對清零嘅情況咧，咁呢樣嘢就係即係個係會一個好大嘅幫助。 嗯，好啊，咁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嘅分析先，同你傾到呢度。梁志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電話87231講到個數字啦，啊確診嗰度又過翻百啦，香港嗰度，咁大家點睇個形勢咧？有傳就話罰重啲，而家罰2000唔夠啊！即係如果你違反限聚令、口罩令、強制檢疫令嗰啲，有傳就話會升到上去10000。咁尋日多個媒體引述消息都話咧，行政會議原則上同意咗咧，就係呢個升到10000噶啦。不過嚇就話仲要交俾律政司確定呢個罰則係咪同罪行相稱嘅？你又覺得係咪相稱咧？罰到10000？點樣做先好呢？咁呢啲消息嚟啫，不過大家都可以傾下嘅。1872311，有馮生啊，馮生你好， 係早晨， 早晨馮生係請講。 真係有個白痴政府啊，有白痴政策。哇！如果你拉咗一個攞綜援嘅，哇！你真係嚼 佢真係邊度都唔使去嘅，佢真係，係嘛？佢交定唔交嗰啲罰款，係咪先？佢真係唔，譬如唔小心，雖然話冇藉口啫，你真係拉到佢啊，真係好麻煩。 嗯，所以佢就想靠重罰之下、重點之下，等大家一齊守規矩咯。 打靶咯，如果捉到會打靶，咪重罰咯。你10,000元，你真係咪黐線嘅？你有冇拉過一啲跳舞群組啊？有冇罰過佢哋啊？你圈禁咗嗰啲跳舞群組先講啦， 係 嘛？你一個都冇拉，你而家話10,000，我哋啲大眾市民去陪葬，政府冇嘢。 嗯，即係意思係咪加強執法先係正道咧？喺你眼中，2,000都夠咗下嚟㗎。 又係正道，你嗰啲人流又係正道，你用咩方法都好，你唔好話一升就升到10,000元啊嘛，系咪傻嘅政府？ 嗯， 都话拎佢打靶咯。你还掂共产党都冇乜人情味，咪一捉到咪拎佢打靶咯。 嗯 ，OK， 好多谢晒冯生啊，罚则太重，我觉得。我听冯生意见之后，仲有简生啊，简生我哋会点睇咧？简生早晨。 系早晨。 早晨，简生。 咁其实嚟讲咧，政府罚就识得罚啦，即系系。提升到10,000元，好似頭先個聽眾非常唔同意嘅。咁誒嚟講，而家政府又唔派10,000元，又本身嚟講唔知係佢咪用10,000元嚟減低財赤啦，我就唔知會唔會係咁啦。另一方面咧，嗱，我哋係共產黨統治噶，咁應該嚟講咧，而家既然咁多人都基於個疫情咧，冇辦法即係。是放宽那个叫限聚令啦，咁我都明白嘅。但系嚟讲都真系为整一啲政策，即系惠及每个市民噶。咁我认为咧，就真系每个市民咧都希望即系唔系净系派10,000元，系直情要即系成立一啲长期救济金、长期嘅失业救济或者叫生活津贴。咁啊，津贴翻，起码嚟讲咧，每个市民咧都会攞翻。10,000元去之前每個月的生活啦，咁如果要交那些叫做房租啊、屋租那些咧，就增加到可能30,000元。咁其實嚟講咧，我認為都是勢在必行嘅。因為呢啲政策至會換嚟更加多反對嘅聲音。如果更加多反對聲音咧，基本上咧整到而家個社會又之前嗰啲政治事件啊，又而家又限聚，搞到好多人都唔滿意政府啊。咁、那個政府個民心都不穩，生產力又下降，咁咁、 okay. 樣永遠都解決極都解決唔到問題咯。 嗯 ，OK， 好多謝簡生嚇，好再聽埋徐太嘅聲音先，徐太你好。 是你好，听唔听到？ 清楚啊，徐太，请讲啊。 系，其实我都想讲个个案嘅，因为其实我亲身经历嚟嘅。咁系我琴日咧就要去呢、這个陪呢个老人家入医院啦。咁但系我见到医院入边咧就有啲推床嗰啲咧，咁就可能其实佢哋系唔系正式着医院嗰啲白色衫嘅。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做得个人就好好对啲病人，但系问题咧，佢哋可能真系唔记得留意自身嘅安全啦。佢哋推完床咧，我见到佢咧多数都记得搓手液嘅。咁但系有时又唔记得啦。但系有时最大问题咧，佢哋唔记得咗自己，佢哋太攰啦，可能太多嘢做啦。有时唔小心咧用手捽咗眼啦。系啦，佢即系戴紧口罩，但系捽眼啦。咁有时又唔小心，自己可能即系戴长口罩咧，就打开咗自己用只手去掂自己嘅口啦。咁我睇到佢咧，嗰时我真系觉得好担心，我又担心佢会染病，又担心佢因为佢染病之后咧，佢因为不停推唔同嘅床、唔同嘅轮椅，帮好多人。咁之后咧，如果真系佢有事，就会其他人都有事啦。咁同埋咧，我就觉得系咪医管局冇对呢啲其他嘅外，我估佢系外判工啦，有冇提多啲嘅训练？或者提示，或者俾一啲手套佢哋多啲咧，因为我见佢哋有啲咧连手套都冇得戴嘅。咁、 okay. 但系我自己有建议嘅，譬如我自己入去咧，我因为我见到真系好惊啦，今时今日嘅情况，我就自己又戴手套。但系通常啲人戴完手套咧，就以为就会保护到，但系就唔记得搓手液。 Okay. 我系不停咧戴完手套咧，我每做一样嘢我都喺医院度咧搓手液，然后先再帮个老人家做其他嘢。 咁就 咁其实就防止到个传染咯。 系好多谢晒阿徐太一啲提醒啊，大家都可以注意翻嘅。之后再张小姐。张小姐你好， 系你好， 早晨， 主持早晨啊，系我想讲一样嘢咧，政府如果罚啲市民一万蚊咧，其实我觉得喺今时今日咧冇作用啊，即系对个疫情嚟讲，同埋咧我前嗰几日喺港铁啊，有个男人直头冇戴口罩啊，入嚟好似个样咧系搏嗌交啊，即系你边个行埋去话佢冇戴口罩，佢就谂住同你嗌交，即系我觉得而家香港人嘅心态好有问题咯，吓咁嗱。 咁譬如头先你讲嗰个累罚重啲，唔会吓到佢咩？ 如果吓到啊，就我唔觉得系有用咯。 嗯、 即系喺呢个香港而家嘅形势啊，吓吓咁政治挂帅，唉，老人家排后咁，我即系我觉得，如果政府真系可以做，如果好似2003年我哋咁齐心，我话俾你听，呢个疫情应该系已经禁咗噶啦，只会越嚟越少零星都冇噶啦。但系就系我哋香港人唔齐心， 嗯、 全民即系唔系话全民检测啦。政府又想唔強制性，但我哋市民又唔自律嘅情形之下，你叫我哋啲老人家身邊有老人家，或者喺老人院嘅老人家，點樣可以安享晚年呢？ 嗯， 即係咪啊？即係我覺得，首先如果真係可以，你哋港台亦都可以呼籲一下，或者做一啲正面啲，我哋應該係真真正正全部人，唔係話真系要强制去检测一次， 总之齐心抗疫啦，大家做翻好自己本分啊！多谢晒阿张小姐嘅意见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一项可能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法案，将会送交白宫，预计总统特朗普将会签署惩罚。这项名为《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法案，要求外国企业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如果连续三年未能够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要求，将会禁止这间公司的证券在美国交易。法案同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他们是否由外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路透社报道，虽然法案适用于任何国家的公司，但其实是针对中资企业。中国外交部昨日说，有关问题再次表明美国对中国公司采取歧视政策，中方坚决反对将证券监管政治化的做法。美国波音737 MAX 客机停飞20个月之后，首次安排试飞，以争取公众对飞机的信任，为月底的载客商业复飞做准备。美国航空邀请传媒登上由德州达拉斯飞往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客机，飞机大约50分钟之后安全降落。在塔尔萨机场，工作人员介绍为复飞所做的准备，机师亦都介绍新培训方案。两架 MAX 客机前年同上年先后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坠毁，共造成346人死亡。美国当局其后要求 MAX 客机停飞，到上个月批准复飞，但设下多项的要求。美国航空计划今个月29号复飞首班商业载客航班。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大规模为民众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普京说，知道国家已经生产或者未来几日内就会生产200多万剂的疫苗，令国家即使不能够普及接种，亦都有大规模接种的机会。普京指示副总理郭利科娃安排大规模接种疫苗，又指接种将会从医护人员和教师开始，因为这个是风险最高的两个群组。郭利科娃说，俄罗斯可以在今个月展开大规模接种，又说接种将会按照免费和自愿原则进行。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鉴于新型肺炎疫情未来几个月的走势，呼吁国会批出更多刺激经济措施用于州和地方政府上，并以失业者和小型企业为重点援助对象。 鲍威尔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说很多领域需要帮助，虽然在复工方面取得进展，但仍然有大批人士因为疫情而失业。鲍威尔说，根据近期和社区银行界人士会晤，似乎在广泛接种疫苗之前，小型企业会一直处于生死边缘。他没有透露联储局稍后开会将会如何应对经济动力下降的风险，只是重申将会使用所有工具协助经济复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52, 瑞士法郎 0.896, 加元 1.292, 人民币 6.564,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211, 澳元对美元 0.74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 26,781 点，跌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66美元，卖出1,829.4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对出慢线，咁而家龙尾就喺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天马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沙田乡事会路去返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喺大涌桥路。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另外九龙城的东正道较早前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仍然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要改道行驶。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和81号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通识课咧有一啲评级上面会有改动啦，单元会减少，课时会减少等等嘅。 改革之后仲会唔会重视培养到学生批判性思考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呢个又系异化，喺个异化过程里面咧，就样嘢都要即系反对。如果你好接受政府嘅讲法，基本法嘅讲法咧，咁呢个就唔够 critical。咁我又觉得唔系，系要建立到佢可以明辨是非。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踩住单车耳朵游 帕米尔公路， 好中意踩单车嘅旅游人阿祥由塔吉克嘅首都出发踩单车去吉尔吉斯啊！ 哇，由海拔800米踩到4000几米咁高嘅地方，难度高，风景但系劲靓。 至于当中嘅难忘体验同踩单车嘅装备贴士， 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见。 2020年12月3日，巴维警总案，黄之锋判囚13.5个月，周庭判囚10个月。 新增103宗确诊，当中15宗源头不明。 政府计划明年7月向轮候公屋超过3年住户发津贴。 英国批准使用辉瑞疫苗，下周起接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早青年代咧，繼續會講下施政報告啊，都請嚟局長咧講翻不同嘅政策範疇啦。今日請嘅嘉賓咧就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嘅，早晨局長。 早晨。 係啦，咁喺講有關施政報告嘅之前咧，又想講下疫情之下啦，不同嘅範疇都受影響噶啦。 係的確。 咁尋日我哋節目都有訪問過啲藝團啊，咁啊講到一樣嘢就係而家即係疫情之下都要刪咗一啲嘅你哋核下嗰啲嘅場地啦。 冇錯冇錯。 就唔做得表演，不過可以俾人排練，可以做網上嘅。 係。 喺藝團嘅講法就話啊，唔係喎，冇耐之前11月30日你先至話啲表演者咧，如果你攞到個陰性檢測結果咧，台上都可以唔戴口罩表演添嘅。 係。 但係轉頭11月30日就話啊，又話即刻又要改做要停啦咁樣，話好無所適從啊，好唔夠支援啊等等嗰啲，點回應咧？ 其實我同意咧，大家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好多時咧，我哋都要有啲犧牲。有時其實今次都，我覺得會有啲唔抵嘅，因為當我哋同業界其實唔單止文化界，其實我同好多嘅體育啊，或者係例如啲健身中心啊，大家一直都傾過就係、是我點樣可以喺疫情底下做多啲。真係行多步做多啲，咁可以將個風險盡量降低。咁但係如果大家留意到最近嗰個數字咧，都上到嚇每日都嚇過去七日都過100单。另外記過去咁多個月咧，我好多時都會比較聚焦去睇另外一個數字，就係源頭不明個案。點解咧？就係、是、當如果嗰、那個即係確診個案當中咧，係有好多源頭不明個案上到差唔多10%-20% 咁樣上緊嘅時候。咁喺個社區嗰處，如果我哋將我哋嘅風險盡量降低咧，都仍然會有一個比較大嘅風險咧，係會交叉感染。咁但係當然，我哋其實過去咧我都要多謝業界咧，佢哋都有不斷咁樣咧，係主動做多啲。配合我哋有陣時政府或者專家同意嘅建議，例如頭先你所講，我哋好多嘅表演場地，其實早前你留意到我去香港表睇表演，咁有一位樂師佢係確診，當時我都好擔心，因為點解咧？佢隔幾位咧，亦都有其他嘅樂師，咁有一位仲可能係大咗肚，我記得。咁會唔會喺我哋如果冇呢啲嘅設施同埋措施底下，例如嗰啲膠板啊、保持距離啊，佢喺個台上會有一個大型嘅感染咧，甚至係感染到去台下咧？咁所以我哋喺上一次嘅經驗之後咧，好彩冇感染到任何人啦、啊、我哋就再加強咗，就係點樣我哋確保風險可以再降低。咁頭先你所講啦，就係如果多表演者，佢哋係因為要唔可以戴口罩表演嘅，咁我哋就話啊，要求佢哋喺72小時之前去做一個嘅檢測，如果係冇事嘅，咁佢哋就可以去上台表演啦。如果個表演係比較長時間嘅，嚟10日嘅，佢中間咧都可以咧係需要咧就係再做一啲檢測，確保表演者係唔會受到啲感染。但係當然頭先我所講，今次咧係比起之前咧更加嚴峻嘅原因咧，就係嗰個嘅爆發嘅數字係上得好快。咁所以咧去到唔係話喺嗰個場地裏面咧，我哋做多幾多就足夠。好多專家其實我都有即係聽過佢哋大家討論嘅時候，就係話當你如果有幾百或者幾千人同一時間要去一個地方，去嘅時候嗰、那個交叉感染風險非常之高。現場一起走的時候都會很高，所以就變成今次都很可惜，因為事發都爆得 很突然、所以我都未有足夠的時間去跟我們相關的業界呢去溝通，但是我們都做得到，就是說容許例如我們表演的一些團體可以繼續在我們一些場館呢就是做一些的排練，甚至呢其實過去幾個月呢我都見到有不少的我們的表演的項目呢是利用科技可以用到上網，我哋可以轉播啊、直播啊或者錄播啊咁樣，咁呢啲都係另外一啲方法咧。我哋希望咧係可以咧就讓一啲嘅活動可以繼續。其實同一時間咧，利用科技咧，我哋喺康文署咧我都特別咧就好多謝佢啲同事就好上心，咁啊整咗個咧就娛樂頻道，咁變咗例如我哋最近啲小朋友咧翻唔到學啦，咁啲家長都好頭痛啦，我兩個仔都好細。咁有啲咩俾佢哋睇呀學呢咁樣。咁例如我哋最近呢有一啲好好嘅藝術展覽喺意大利嚟到香港。咁我都有再帶我小朋友排住隊入去。咁但係如果之前冇機會去嘅時候，咁我哋有好多呢啲咁嘅資訊啊康文啊，甚至我啲精英運動員呢即係我啲仔都係㗎困咗幾太耐呢開始重磅咗啦。咁就呢啲即係精英運動員呢就教佢哋做運動啊咁樣。咁所以呢喺呢個疫情底下呢，我哋都盡量多利用科技 咁將一啲例如嘅藝術啊、資訊啊、體育啊，都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呈現俾我哋市民去用啊。 嗱，科技幫到啲啦咁樣，但係佢頭先講劇團嗰啲，佢哋好著重話要互動嘅，要同呢個觀眾嘅交流啊，即係幫唔到嘅，實際上佢哋好困難嘅都會。之前咧就見到喺防疫抗疫基金咧話喺藝術文化界有資助億半啦，咁當中5000萬就愛嚟做藝文界支援計劃啦。咁佢哋都會期待仲有冇㗎咁樣，咁點咧而家再多啲支援啦。 其實文化界咧，我哋由年頭去到而家咧，我哋嘅支援咧好多時都未停過。頭先你所講藝文界嗰個嘅資助計劃咧1億5000幾萬，其實我哋過去有幾輪咧我以我掌握嘅數咧，佢好似仲有大概1000萬咧就係未派曬嘅。咁所以我知道咧就佢。我們可能在12月頭可能會再開會，去看看怎樣好好運用這筆錢去幫他們一些業界。除此之外呢，其實我們過向有一些長租的寬免那些我們都會在那時候就是看怎樣跟我們的藝團去溝通一下。當然剛才你說得對的，最重要我記得不單止藝術表演團體，一些體育的都一樣。最希望藝文界都是，雖然不是我那邊，但我很多時候接觸他們。最希望呢就是能夠我們可以開翻一些的活動。好像剛才你所說，上網看是一種方式，但是亦都不及大家落到場去即是面對面看那個的表演。concert 都是的啦，你去看電視和你去到場裡面的互動是有分別。但始終我哋喺疫情底下，其實香港相對嚟講算係好，因為點解咧？喺有啲外國嘅朋友嘅上個星期，我哋去到會址有個阿巴蘇，佢都講全世界嘅所有呢啲任何嘅活動，基本係封城，一樣都做唔到。但係喺我哋係願意去遵守規矩嘅時候，我哋有呢一方面嘅一啲經濟活動啊，一啲身心嘅體育啊或者文化嘅活動咧，就能夠繼續。不過的確今次好可惜，就係一啲不守規矩嘅人。令到那個嘅疫情咧又再上升，所以我都成日都講，再一次呼籲，即係如果即係希望我哋香港可以繼續抗到疫嘅話咧，一定要同心，一定要大家守規矩。當然政府有個角色嘅，我哋如果見到呢咁嘅情況係繼續差落去嘅話咧，甚至嚟見我哋最近都講聽到啲消息啦嚇，就係我哋要提高嗰個懲罰啦，加強嗰個嘅執法啦。呢、這個嚟緊，我哋都需要同埋係會去做嘅。 其實食環署、康文署嗰啲職員有冇執法嘅？佢哋係咪佢哋有份嘅？ 其實好多部門都有。我哋嗰時咧，其實咧巡查好多嘅。我都見我啲同事咧，有陣時去到我哋啲公園啊，可能星期六日呢啲傭工姐姐聚集得比較多嘅時候咧，我都叫佢哋巡得比較密啲。咁好多時咧，佢哋都一去到咧，其實一提咧就散噶啦。咁當然，如果係有一啲即係勸咗幾多次都唔肯走嘅，都係好違規嘅。其實我相信咧，嚟緊咧講緊嗰個嘅罰款咁高咧，應該會加強嗰個阻嚇作用。不過我頭先所講，嚟緊如果係咧，我相信喺未來幾個星期咧，我哋唔同嘅部門咧會加強嗰個嘅執法嘅。 但係關鍵係唔係個金額咧？因為有啲人都會講，喂，其實2000蚊都肉赤㗎，你罰其實都已經驚。關鍵係你執唔執法啫。你真係肯過好多人罰2000嘅嗰啲唔驚咩？好多都驚，有幾多真係本住話你罰我咯咁樣，又未去到呢個位嘅應該。 嗱，其實咧有好多人咧就即係抱住僥倖嘅心態。覺得咧冇咁容易中啦，咁係咪我哋冇執法同埋成功係判有刑咧？其實唔係嘅，咁所以就算判刑嗰方面咧，我覺得我哋再加強個宣傳，因為嗰個阻嚇咧，其實你問我有啲法例咧，其實我唔想執法，目的同埋目標就係要阻嚇啲人去做呢一樣嘅。如果我下下都要拉幾個人要坐監，其實冇乜意思嘅。最好就係大家知道嗰個懲罰係嚴重，同埋其實我覺得咧對住疫情底下咧都有啲公德心。即係佢哋如果係出去唔守規矩，感染嘅唔單止係市民，甚至好多時就係佢自己屋企人。我呢啲都好多時啲人都話好高危嘅，我成日走去見唔同嘅人。咁但係諗下，我都要好小心去跟隨曬所有嘅措施，因為屋企仲有年紀大嘅，有小朋友嘅。即係有時你即係市民需要嘅咧。就係、是希望佢哋可以看顧自己身邊最親嘅人，因為佢哋唔守規矩嘅時候咧，影響咧嗰個嘅面咧係可以好大嘅。 好啦，電話87231 87231，今朝請嚟嘅嘉賓咧，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嘅，咁大家可以打嚟講下疫症頭先我哋有討論過啦，不過關鍵就講翻施政報告內容，你對於民政事務局相關範疇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一齊傾一八七二三一。 簡其中一樣講啦，就講到有關青年方面啦，青年創業嗰度，咁我見到咧，今次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啊。啊，之前有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啦，咁而家嚟緊民政事務局就會當疫情穩定咧，就會有個青年創業計劃嘅1億嘅呢度，解解呢個係做咩嘅？ 其實我哋過去咧，青年嘅交流咧，喺不同嘅政策局，整個政府咧，都有接近7萬個每一年。不過當然疫情底下咧，呢、這個數字咧，我哋好多嘢都做唔到住。但係當中咧，我哋好著重嘅咧，就係、是、俾我哋香港青年人咧可以多體驗。咁所以咧喺青年嘅工作方面咧，會有一啲嘅實習啦，會有啲嘅交流啦。亦都最近我哋見到喺勞福局一齊幫手嘅，就係一個嘅就業啦。咁另外當然亦都有啲創業嘅。咁其實我哋過去咧啲資助計劃咧，我哋希望咧就係、是、我哋揾到一啲去到灣區九個城市去發展嘅。我哋會拍啲 NGO 一齊上去。咁當然疫情而家就停咗，但係咧我哋覺得咧而家嘅工作冇停過嘅。我哋希望咧喺嗰個疫情平穩嘅時候咧，我哋喺灣區裏面咧都可以成立咧係有一啲嘅大灣區青年嘅高峰會。等大家可以交流下不同嘅意見，去到灣區，我記得早幾日都有聽眾講，喺另外一節目度就話，喂，灣區其實有陣時上到去做生意，生活都有困難嘅、哦。咁、所以其實我哋正正亦都係希望咧聚焦呢一方面，就係話如果我哋香港嘅未必一定青年人嘅，上到去灣區嘅時候，佢哋嘅就業啊、住宿啊、種種嘢，點樣可以幫助到佢去？攞到呢一個咁大嘅機遇，所以另外一個咧，我哋都同意嘅咧，我自己都即係喺外國都住過好多年。你要喺一個城市一個新嘅地方，佢文化可能唔同，佢哋嘅操作唔同，佢哋嘅發展嘅速度又唔同。點樣可以真係 capture 到，即係攞到佢嗰個嘅空間嚟到去發揮咧？咁好多時就係需要喺嗰度真係要住，去感受。所以我哋喺嗰個青年嘅一啲交流同埋體驗咧，我哋希望做一啲比較深化少少，等大家可以住喺嗰處，明白到每日可能衣食住行係點樣樣。當然有嘅困難咧，其實如果大家留意到咧，我哋過去嘅政府咧，行政長官咧都就住灣區一啲便利港人嘅衣食住行嘅措施咧，廿幾項今年大部分都應該會落實噶啦。但係嚟緊咧，我哋都再睇下有冇一啲再需要。可能在政府和政府之間，或者是便利我們香港人上到去遇到的困難，例如一些保險啊， okay. 甚至最近我記得我見昨天陳肇始他們那邊 都出了，就是我們在灣區的醫院可以用到我們香港用開的一些藥啊、 okay. 那些醫療那些裝備啊、等等，這些都是一個信心。其實我剛才說這件事不單是青年的，以前我在勞福局有很多退休的人士上到去可能廣東啊去退休，咁啊好多時佢會翻嚟香港，咁點解咧？佢哋以我理解同埋接觸過之後咧，就係始終佢哋咧就覺得啊醫療係好重要，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更加咧就喺醫療呢一方面咧，我哋咧就會提升喺內地港人嗰種模式。 Okay. 但我想問翻，今次你個青年創業計劃咧，頭先講係撥1億啦，係咪話你話香港啲即係非政府組織會翻去內地嗰度？協助頭先你講係咩意思？ 其實有好多嘅 NGO 咧，我哋會去到內地咧，就會同佢哋去睇下點樣咧，係推動呢啲咁嘅內地嘅一啲 project。 即係 NGO 住埋上去裏邊 嘅。佢哋兩邊都會有走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亦都頭先我所講，其實大灣區我哋嚟緊咧，都會有一個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嘅一啲基地聯盟。目的就係乜嘢咧？就係、是、當我哋青年人，我哋或者有啲青年創業家。要去到灣區發展的時候咧，我哋係要揾一啲雙創嘅基地啊、大學啊、NGO 啊、科研啊、一啲專業團體啊，去配合佢哋。 OK， 等佢哋有嗰方面嘅機構咧，都可以喺當地俾到佢嘅支援。咁、當然，其實另外一個最重要嘅咧，就係唔同嘅創業嘅單位咧。佢哋大家有一種溝通互助，呢、這個都係重要 的。即係當地嘅支援都係咪打盤俾佢做生意啊？呢、這個 我哋以往係有一個咁樣嘅計劃嘅，就 matching grant， 咁就係我哋又會出一筆錢，然之後呢啲又會出一筆錢。嚇、咁所以，但係其實咧，除咗錢以外咧，其實我哋覺得另外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幫佢哋去到嗰處點樣適應，點、樣去落實一啲可能登記啊、開設個 office 啊、請人啊，好多呢啲咧。都需要，甚至推廣啦，嚇、這個都係重要。所以嚟緊咧，我哋喺疫情穩定咗之後咧，呢一系列嘅配套咧，我哋都會一併咧一齊陪住佢咧嚟上去。 嗱咧又對青年應該好嘅，多個選擇可以揀香港發展喺內地發展。 對香港係咪好咧？但係成日話香港缺人才，頭嗰陣時講之前嗰個就業計劃都討論緊呢個問題㗎啦。你而家仲打埋本俾佢哋資助，俾曬支援佢哋去內地創業。香港創業我都帶動香港職位可以請翻啲本地人啦。你走埋去嗰度創業，就將錢又帶走，人又帶走，帶動當地嘅就業。香港而家都就業人口已經高峰已過嘅咯，減緊嘅咯，條數點計咧？我哋 嗱好在我之前就做過勞福局啦。我記得早兩年嘅時候咧，我哋唔係講緊失業率好高期，我哋講緊我哋香港咧請唔到人。咁當睇翻個數字咧，其實點解請唔到人咧？其實我哋好多高學歷嘅青年人喺香港其實有好多嘅工種咧係缺乏嘅。去到內地嘅好處係乜嘢咧？我以前喺加拿大讀書做嘢都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係個 mobility 啊，嗰個流動性係需要好強嘅。例如頭先我所講一個比較同我局相關一啲例子啦，喺灣區裏面咧，其實咧而家已經起咗好多咧好大型嘅靚嘅藝術場館。 OK， 咁佢哋咧而家好多時咧就願意同埋需要咧有好多一啲嘅藝術嘅內容咧，就係去灣區表演。嗱，你諗下，我哋香港其實都唔少嘅，頭先你所講啱嘅。我喺我嘅規劃，2023年我哋有東九龍，我哋有個文化中心，我哋西九我哋有故宮博物館，我有啟德嘅體育園，呢啲全部喺未來嗰幾年會出嚟。但係同一時間咧，如果我哋喺內地亦都有咁樣嘅機遇，俾佢哋去發揮，俾佢哋去推廣，我唔會啲人走咗之後唔會翻嚟。成日我都講過咗堂，特別大得快。到時香港仍然係有一個咁樣嘅地理，我哋硬件同政策嘅優勢，要嚟嘅其實唔單止喺內地，我就算就係真心講，我哋有好多嘅青年嘅交流計劃，我哋都唔單止淨係內地，我哋去到全世界都有。 係咪咧？你而家成日話去內地發展，就因為佢哋可能某啲科技方面發展得快嘅，先嗌佢走啊嘛。咁而家仲要出埋去啦，喺嗰度就業，喺嗰度發展啦。咁樣嘅環境下，香港點會追得翻上嚟咧？ 嗱，我有另外一個數字同你分享咧，亦都係我之前勞福局比較接觸得多嘅。例如科技為例，唔單止其實我見到佢哋嗰邊咧院校咧係會比較快啲。喺而家我哋香港咧，呢個都係一個就業平台話俾我聽嘅數字。例如科技嚟講，我哋香港比較多嘅嗰個嘅就業嘅技能咧，係例如雲端。但係如果喺灣區咧，佢都特別同我哋講，成個灣區甚至去東南亞最需要嘅，例如一啲科技嘅技術，就例如係 AI 啦、人工智能啦、大數據啦、robotics 啦、機械啦。咁呢啲我哋香港冇。咁如果係佢哋咁嘅數據去分析嘅時候，我哋喺不同嘅地方，唔單止一定灣區嘅，如果佢中意咪新加坡、去日本、韓國，去嗰處學習、體驗、發展之後，睇到我哋而家喺香港同深圳個雙引擎一齊咁樣行，咦，係會幫助到佢哋將來嘅發展。所以我從來唔會覺得咧，我哋全世界我哋有叻嘅人，你俾佢出去體驗、感受、學習，咁就走咗就唔會翻嚟。香港仍然有一個好大嘅優勢。頭先我所講去到阿巴蘇，有好多藝術界gallery 嘅朋友，佢都話香港仍然係亞洲嘅 Asia Hub， 好重要，仍然對香港好有信心。到時有呢個咁嘅機遇嘅時候，自然大班人會再翻嚟。而家其實我哋香港都唔缺乏，頭先我所講，我哋喺香港嘅規劃硬件、軟件都有呢啲咁嘅政策傾斜俾佢哋發揮。咁所以其實係多軌走，想喺香港發揮，我會有。想走出去，你都有咁嘅機會。對於其實政府咧個角色咧，我同意今次行政總有講，我哋應該做多啲 facilitator、promoter， 去點樣去促成，點樣去宣傳。咁所以有咁嘅機會，我冇得逼大家去，大家覺得係呢樣嘢好。 但你而家係引大家去咯，俾錢引大家去，同埋引走嗰班，如果要爭啊呢啲計劃，可能要爭啊要申請噶。最叻嗰陣走咗去喎，而家關鍵可能會係即係政府出錢引走最叻嗰陣走咗去喎。 其實我會咁樣講，唔好睇小我哋香港個地理同埋政策嗰個優勢。去到今時今刻，我仲有好多朋友喺海外，當佢哋嗰邊嘅失業率仍然係爆到不得了嘅時候，邊一樹嘅 potential 大呢？十幾年前其實我翻嚟香港咧，即係我哋原來係海歸嚟嘅。我本來諗住咧就係、下一步就上上海去發展嘅。咁當然我之後來咧，在香港就做到而家啦。但係而家睇得到，我如果係啱啱畢業或者啱啱做咗幾年嘢，我會見得到喺全世界邊一個地區係最大嘅機遇呢？其實就灣區嗱。不過咁樣，大家唔好成日講灣區咧，就覺得好似唔關自己事。香港都係其中一個一部分。 OK， 咁所以你喺 所謂的灣區，我不是送走去任何地方，而是在我們的灣區裏面自己的流動，因為我們都是其中一員，怎樣可以更加明白和可以真的拿到那個的機遇，要自己感受。當然不想去的不要緊，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即係方法啦、例子嘅政策啦，俾佢哋去唔同嘅地方，喺香港自己去提升啊！我哋嘅教育啊，我哋嘅就業啊，我哋嘅發展抌嘅錢都唔少嘅。即係如果你睇翻我哋 ITB， 即係創科裏邊裏邊嘅 initiative， 其實都有好多係便利我哋港人喺香港發展嘅。 但係關注就是創業會帶動埋就業噶嘛？嗰樣嘢個優勢又係都喺埋裏邊咯。即係香港我都係擔心。會不會所謂人才輸出啊？資金又輸出啊？等等那個問題咧，翻翻都係。 如果你去看你可以問翻許正宇，我佢朝頭早開早會，坐我隔離嘅。我成日都睇啊，喂，而家啲錢咧，其實點會走啫？每一年我記得今年疫情底下睇到個數字，就是我哋香港嘅金融嘅集資完全冇少過，生意唔差嘅。咁所以頭先你講資金會不會流走呢，我反而調翻轉，見到我哋而家我哋香港喺個灣區發展機遇當中，我哋都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我哋如果唔去 equip， 即係裝備我哋年青人有呢一個嘅灣區嘅一個概念，有呢個世界觀。其實我哋好多時咧要明白，香港我哋嘅定位唔係淨係入去灣區。我經常講，灣區裏邊有好多好嘅嘢，會經我哋香港，亦都會走出去。咁所以我呢個嘅雙向聯繫人。同埋咧，我成日都講香港呢個地位咧，我相信冇其他省市咧係可以取代得到。 好。嗱，今朝早我哋請嚟嘅嘉賓咧，就係有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嘅，咁啊講緊有關施政報告嘅內容噶。咁頭先就講到其中一點啦，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咁亦都有一個咧青年創業計劃，咁當中牽涉一億嘅。咁頭先啊局長都解釋咗咧個計劃個諗法係點樣噶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啦，1872311 1872311。另外啦，喺近排有關局長嘅範疇，可能大家都關注到地區行政方面嘅情況係點啊，同區議會嘅關係會係點啊？轉頭翻嚟咧，香港電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咧，繼續會討論嘅，熱線繼續開放1872311，轉頭再傾。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明報報導。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主席林朗彥同成員周庭，去年6月21日包圍灣仔警察總部，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三項罪名。三人早前認罪，裁判官黃思麗昨日在判刑的時候說，三人是示威的積極參與者，而示威者不斷呼喊貶損警員的口號，目的就是挑戰警方權威，令到本案比起同類案件更加嚴重。法官又說黃之鋒是集結的領導者，斥責他行為自私，最終是判監禁13.5个月。林朗彦判監禁7个月，周庭就判監禁10个月。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再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4日之內再度破百，當中97宗是本地感染個案，15宗是感染源頭不明，另外有70多宗初步確診，包括養和醫院86歲洗腎女病人和該院早前確診的72歲洗腎男病人相關。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挨晚到養和視察，相信是因為男患者曾經除低口罩吃三文治，在病房散播病毒。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聯合醫院有2名內科和外科病人因為其他的病患入院之後驗出感染新型肺炎，5名病人和3名醫護人員要檢疫，該院1名外展職業治療師亦都確診，他近日曾經上門為10名病人提供服務，衛生防護中心正在追查這些病人有沒有被傳染。佛教醫院就有1名女護士初步確診，2名醫護人員要檢疫。這個是《蘋果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英國宣布批准美國藥廠輝瑞和其德國合作夥伴旗下的新型肺炎疫苗緊急使用授權，並且計劃下星期開始注射第一批疫苗，令到英國成為第一個批准新冠疫苗使用的西方國家。不過，使用新技術的輝瑞疫苗需要在-70°C的極低溫環境中儲存，對物流構成巨大挑戰。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扶贫委员会本月22日开会，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亦都将会在本月公布。 有消息人士透露，受到社會事件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去年本港預期政策介入之前的貧窮人口將會較前年的1,406,000人為多。而今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本港經濟低迷，失業率和開工不足率都高企。預計明年的報告公布的貧窮人口將會進一步飆升。《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因應本港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持續嚴峻，港府日前公布，所有公共娛樂場所需要由12月2日起，按照最新規例關閉14日。鑑於公展會屬於表列場所之一，廠商會昨日決定，將按照政府的規定，將原定在12月12日到2021年1月4日舉行的公展會延期。如果未能夠成功另覓日子補辦，廠商會將會按早前的協議向展商退回八成參展費。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英美啟動緊急使用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之際，港府才公布疫苗接種的路線圖初步構思，可以說是起步慢，未來需要急起直追。社評說，應該是委任有能力的官員專責統籌每個執行細節，並且做好宣傳，提高透明度，增加誘因，鼓勵市民接種，起群體免疫的效應，經濟社會才會有望加快回復正常。經濟日報社評。 信報的社評就說，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持續嚴峻，據港行政會議同意提高人群聚集的阻嚇力，定額罰款由2,000元大增到10,000元，治亂世用重典無可厚非，但英國人民幾日之內就有疫苗可以打，香港就仍然處於採購的階段。水平說，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大手採購疫苗，否則不要說今年聖誕未必快樂，明年聖誕依然會愁眉不展。信報的社評。 文匯報社評就說，東華三院方雪泉活動中心單日爆發39名院友確診，令人震驚。政府早前要求全港的院舍員工強制做病毒檢測，但是預留兩個星期給員工自行前往檢測中心採樣，這樣的安排明顯是太慢板。社評說，政府是理應加強統籌，調動一切可動用力量，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撲滅高危的火頭，才是應對疫情的稱職做法。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香港眾志成員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去年煽動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被判入獄。英國外相藍通文就三個人被判刑發聲明，要求當局停止打壓反對派。而美國國會一份報告亦都指拘捕民主派支持者是政治迫害。社論指，這些論調都無視被判刑者違法的事實，帶有強烈政治偏見，雙重標準。星島日報社論。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嘅，咁都系喺龙翔道啦。咁先提提大家咧，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荃湾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竹园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彩虹村。而较早前咧，反方向去观塘啦，近住新光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近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米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和斜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底方向深水湾。啱啱收到最新消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竹园道桥底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好了。而家车龙有待消散的排到跟住启业村的了。龙翔道荃湾方向竹园道桥底的意外清场，龙尾就排到启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丁成， 拜登选赢了，美国人希望控制疫情，恢复经济，中国就希望缓和中美对抗，香港人则希望社会不要分化，矛盾不要激化，保持香港特色和国际市场的地位。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2020年12月3号，包围警总案，黄之锋判囚13个半月，周庭判囚10个月。 新增103宗确诊，当中15宗源头不明。 政府计划明年7月向轮候公屋超过3年住户发津贴。 英国批准使用辉瑞疫苗，下周起接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千禧年代咧，今朝请嚟咗局长啊，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讲下施政报告相关嘅范畴，咁大家打嚟一齐倾嘅，1872311，1872311。头先就讲咗有关一啲疫症之下情况啦，都讲到一啲大湾区创业嗰个情况啦，跟住又想讲下地方行政方面啦。 嗯， 新一届区议会嚟咗之后啦，咁局长跟住你又上场啦，咁但系见到关系一路都好一般，见你之前又话佢哋经常唔礼貌对待公务员啊。又話唔係好太有心同政府溝通啊咁樣，可唔可以講下你同佢你點形容大家關係嘅而家？ 其實我喺頭先傾開，我喺民政局都其實做咗好多年嘅，咁所以我喺地區嗰處咧，我好着重咗地區嘅行政，尤其是區議會個角色咧，係可以發揮同埋做到好多嘢嘅。咁所以其實今屆政府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去到尤其是佢區議會上任之後咧。司長咧，同埋多位局長，包括嗰時我做喺勞福局，都親自咧就係、去見一下啲區議員，咁大家去講下嚟緊我哋有一啲乜嘢嘅工作可以合作啦。其實真係佢哋空間唔少。諗下我哋過去咁多年，我哋喺嗰個區議會嘅金額啊、權力啊、支援啊，我哋都不斷提升。咁目的同埋目標咧，就是、希望咧我哋賦予我哋喺區裏邊可以多啲呢啲咁嘅空間，可以為市民做多啲嘢。咁但係當然喺過去嗰我轉翻嚟民政局大概七個月到啦，我都一上任我都同佢哋講都呼籲就係話其實我願意去接觸，第一日上任都要咁講，但我希望咧就大家如果係服務市民嘅時候就我嗰時個字眼就唔好咁揀擇，要去服務市民就應該係所有嘅市民，咁應該都係咁樣樣。咁而我哋去到過去嗰幾個月，我都嘗試接觸佢哋，不過疫情底下我哋又知道改咗期，後來都接觸到啦。咁我都同佢哋講就係話，嚟緊喺區議會裏面，我哋要跟翻我哋嘅區議會條例。其實我空間真係可以做到好多嘢。咁但係咧過去好可惜嘅咧，我見得到咧就係我見完佢呼籲完佢，好似嗰個情況咧。冇特別好到，甚至係差咗。講緊係乜嘢呢？我都係好痛心啦。喺議會裏面，我哋有好多公務員嘅同事，被到侮辱，甚至禁固，呢啲情況，咁令到我其實啲同事咧就真係都好大壓力。當然有好多我哋好願意去配合，但係如果係明顯係違規或者越權嘅，其實我多次都講，我如果不能叫我哋嘅同事係去做呢啲違規或者越權嘅嘢。咁所以睇返另外一個數字呢，其實話係咪區議會完全運作唔到呢？其實又唔係，即係如果我睇返佢哋開會嘅數字啊、次數啊、過嘅動議啊、有嘅撥款啊，都唔係冇嘅，但係都會俾一啲好少數佢哋有時放大咗嘅一啲例子呢，就係、是、講到好似被打壓咁樣。咁所以我就仍然係呼籲佢哋啦，即係喺嚟緊嘅話，其實跟返嗰個規矩做事，我哋仍然係有機會可以為市民做多啲嘢，咁但係咧就唔能夠太過人治啦，因為有時我見佢哋批嘅撥款咧，有啲文化或者一隻長者活動啊，以往我哋做好多嘅，咁但係過去咧就佢哋就好多就 睇完個名，佢哋就都唔批啦。我聽翻地區翻嚟嘅意見，咁甚至有陣時佢哋去到咧，攞佢哋可以嘅撥款咧，去做一啲可能違規嘅一啲活動啊，或者宣傳品啊，甚至有陣時我都提醒就係話，例如辦事處或者使用一啲公帑咧，要跟翻規矩，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係總唔能夠就自己攞張單入到嚟，跟住又唔俾資料。跟住就話啊，要俾錢，跟住話我爭佢錢，係、因為其實我哋政府所有嘅程序咧都要跟足，否則嘅時候咧，其實個風險唔喺我處，喺佢嗰處。例如佢啲錢如果用得唔好，咁會唔會有其他可能違反其他法例咧？會唔會有一啲可能佢哋申報唔清楚，可能牽涉到可能係啲錢同佢哋有關？佢哋可能要廉署介入啊，等等。咁所以呢個以往其實區議會都曾經發生過，所以我都即係提醒即係大家跟翻足個規矩做嘢咧。其實我哋好多都可以做。 頭先局長不斷強調係咪違規啦？就話因為佢哋違規咁，所以就好多事之後就發生啦。但係喺佢哋角度嚟講，就個規係咪一直都係咁樣咧？規好似有變喎。但係而家成日點解就話咁多公職人員會離職咧？突然間即係離開，帶走埋個秘書咧，民政專員離開咧？就係話講緊一啲全港性議題啦，就話佢區議會呢個唔係職權範圍之內啦。咁但係佢哋成日都會舉翻另一個例子啦。15年嘅時候，當年政府就政改啊，行政長官普選都會問嘅啦。嗰啲何尚唔係全港性議題啊？以前嘅規唔係咁樣嘅，咁所以佢就覺得唔公道咯。仲要你哋由於有89次嘅一年裏邊啊，89次嘅離場，帶走埋個秘書添，咁就連會議記錄都冇人去攞啦，就冇人去記錄啦。咁啊，仲影響埋公眾知情添咁樣。 其實就唔影響公眾知情啦。其實佢哋都自己做緊啲網上直播嘅。但係頭先我所講，如果佢係一個違規嘅或者違即係越權嘅一個行為，唔符合區議會條例喺嗰個會議度做緊呢一啲嘢咧。其實我哋係不能夠係俾嗰個嘅支援，因為頭先我所講，我唔能夠叫我哋公務員同事去做一啲明顯可能係違規或者係越權嘅行為。咁所以咧跟翻其實我區議會嘅職能其實講得好清楚啊，地區行政嘅事務向政府提啲意見，關於可能地區嘅一啲康樂文化活動啊啲計劃等等，我哋去溝通。所以去到嗰樣咧，我都明嘅。我聽過有啲咧就係佢哋有一個題目，跟住就加區議會幾個字咁樣。咁但係去到嗰度嘅時候，佢哋就覺得咁樣就係一個地區嘅一個議題。當然我唔會用一個話我覺得，因為唔到我覺得所有嘅議題是否符合嘅話咧，其實我哋要問翻相關政策局啦，亦都問翻法律意見。咁、如果係符合嘅，我係絕對配合。即係好似以前我哋喺立法會，我都記得就著我哋有啲嘅公園太多噪音，好似喺九龍城啊，去到屯門啊咁樣。立法員都問：喂，呢啲你會唔會落翻區議會啊？我就住喺個區嘅呢一個公園嘅啲滋擾啊、運作啊，我係樂意同佢哋溝通嚇。咁、所以其實尺度咧，大家掌握嘅。如果唔係，你諗下頭先我所講喺個議會裏邊，點會係喺去到12個數啦？都開過超過600次嘅會，淨係提出可以過到嘅動議，都差唔多即係超過900項。咁所以其實係唔少嘅。 但翻翻啦，如果睇翻轉頭15年嗰陣時候，走去問區議會政改啊、普選、行政長官普選意見。違規喎，當年都係咪啊？ 唔係嘅，因為點解咧？之前幾日我都講過嘅啦。其實有好多我哋喺政府，我哋想聽下地區嘅意見嘅時候，咁我哋可以主動問佢哋。 即係政府問就得嘅，即係下邊。係 啦， 區議會就 區議會，佢要跟翻佢哋嗰個就係喺地區。頭先我所講啦，地區係問翻地區自己相關，係要配合條例嘅話就可以。 咁即係唔係個議題嘅本質喎，而係究竟邊個問喎？政府問就得，區議會自己有啲意見講翻俾政府聽就唔得啦，即係邏輯就咁啦。 其實區議會佢哋經常都表達好多意見嘅，咁但係喺邊個場合去講，用乜嘢嘅方式去講？我哋以往其實有好多不同嘅諮詢，我哋都未必落到區議會去問佢哋意見，甚至其實我哋嘅做法就係咩咧？我哋可能全港性嘅，如果區議員佢哋願意去我哋嗰啲諮詢會，我哋會認翻佢哋，即係邀請佢哋嚟我哋聽翻佢哋嘅意見。咁所以其實好多嘅模式，好多嘅互動方法。其實佢哋表達嘅平台都唔缺啦。咁所以咧但係如果喺翻嗰個議會我都經常講，議會有佢議會嘅規矩，佢有佢嘅要求，有佢嘅程序。都必須要跟隨，立法會其實都一樣嚇。 咁即係會唔會變成？譬如睇翻15年嘅時候，政府頭先話想問佢哋普選嘅意見啦，咁所以咁做啦。咁但係又超越咗佢職權喎。頭先呢個定義，咁啊政府帶頭喺一個區議會超越職權，問佢一個超越職權嘅問題咯。咁會唔會又有問題咧？ 首先我都要成日大家有個誤解嘅，區議會係一個諮詢架構，咁所以大家嗰個嘅出發點咧，亦都係好唔同。 你去到立法會為例，其實我哋去到立法會，政府提嘅一啲 motion 同一啲議員喺立法會提嘅 motion， 佢哋處理手法、投票方式都係會唔同。咁所以其實呢個睇得到就係喺我哋諮詢架構嘅時候，我哋嗰個行政主導點樣去係就住可能地區區議會，就因為佢哋可能喺地區會多啲接觸，咁我哋會喺嗰度會聽佢哋嘅意見。咁當然喺佢哋自己嘅角色咧，仍然頭先我所講啦，就係要係符合翻個區議會個職能同埋個條例裏邊清晰列出佢哋嗰個嘅討論範圍同埋嘅公職嘅工作內容啊，咁先可以做。 另一個見區議員講就係嗰啲實報實銷嗰啲錢啊，咁就區議員就話咧，上一屆佢有做啦，佢話攞憑單咧就可以申領噶啦，一般嚟講兩三個禮拜收到錢噶啦，但係而家咧就話七月提嘅單咧就去到而家四個月都收唔到，咁又話咧有時又覺得被刁難喎，譬如購物單裏邊有個五毫子膠袋徵費都要問啊，同埋要填聲明申報膠袋原因咁樣。緊咗喎，好似覺得即係申報呢啲實報實銷嗰啲金額嘅時候， 容許我咁樣講啦。上次我同佢哋一啲區議會嘅代表見面嘅時候，我都同佢講，咁多年喺我民政局所有政府嘅撥款咧，我相信從不同嘅背景人咧都話咧，政府嘅申請咧係相對比較要求高嘅，所以我冇提升過。簡單嚟講，頭先我都講過，如果係一個嘅係酬金啊或者開支嘅償還咧，我哋係有相關嘅安排同指引。如果佢跟足交足同埋解釋足，呢、這個其實都係避免咗佢哋咧墮入咧係有陣時可能違規嘅即係空間裏邊。咁而我哋其實都唔係過分，即係好似頭先咁講，總唔能夠我自己去 claim expense 都係啦，攞張單跟住指住個鼻，跟住話你爭我錢咁樣。我哋其實過去同埋而家嘅做法都係好清晰。佢了解得清楚，啲嘢點樣用，啲錢點樣用，去咗邊，所有都係有一定嘅既定程序。係實喺我哋香港咧，唔容許我咧就自己覺得想點就點，因為所有嘅嘢大家一攤出嚟睇，就會知道其實我哋都係跟翻個程序嚟到去做，唔會話特別對住某一啲人我特別收緊 嘅。嗱頭先講到即係喺區議會嘅範疇度啦，都唔即係職能範圍啦，你講緊佢就應該講翻地區嘢啦。有冇可以譬如你作為局長安排下佢哋喺其他渠道可以表達下區議會度講唔到，咁可以諗下方法拉近大家啲距離啊？呢、這個 我都好努力咁樣，即係其實大家知喺唔同嘅業界啊，喺社區啊，以前揾勞福局都係要揾我，其實唔難嘅。咁如果要去接觸，其實頭先我所講，我哋有好多不同嘅諮詢如果係需要或者係想聽嘅，我哋亦都會係邀請，例如區嘅代表啊，或者區議會嘅代表啊，去發表意見。咁以往其實咧諮詢咧亦都唔單單係區議會，其實我哋好多時一啲嘅議題咧，我哋會接觸不同嘅業界。咁當然其實講到諮詢咧，其實我哋過去青年咧我哋都係加強呢一方面咧，聽取佢哋嘅聲音。咁都明白到咧有陣時可能年輕人咧，佢哋可能個生活嘅模式啊、翻工啊，會比較難抽到時間去發表意見。所以我哋其實今次疫情咧，我哋有啲青年嘅高峰會咧我哋都多咗做一啲網上嘅一啲交流。咁呢啲都係一啲咧我哋睇得到咧嗰個效果幾好，就係我哋當去聽取市民嘅意見，或者可能青年人嘅意見嘅時候咧，我哋要當利用例如一啲科技嘅模式去配合翻可能大家唔同嘅生活嘅秩序，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多啲去同佢哋係雙向嘅交流。 Okay. 當然我明嘅除咗網上咧，始終我哋都要面對面見面嘅嚇，咁所以你見我就算好似區議會行翻轉頭啦，我都有同佢哋碰過面，咁當然希望咧個方向咧就係大家改變個心態啦，用心。去為市民做事，因為我都唔希望咧就見得到咧區議會咧嗰個嘅形象同埋市民對佢嘅信心咧。早前我見到有一個嘅即係問卷都話過去嗰幾個月市民對於區議會嘅信心咧都大跌。咁呢個我好擔心嘅即係如果係完全發揮唔到個功效我哋點樣向前行落去咧？ 不如我哋聽下聽眾嘅意見啦，局長可以大起耳筒嘅，可以聽一聽聽眾個意見。有張女士打上嚟都關注到。溜冰場的情況，我們聽聽張女士先。張女士你好。 是你好。 早晨張女士。 剛才徐英偉他說呢，其實我都想說呢，現在區議會呢個形象是插曬水，一來幫不到民生，二來只是炒炒鬧鬧。如果回歸生理性的，其實任何顏色都可以出聲的，即政府又不對的話。第二樣就是我想說溜冰教練，我兒子是溜冰教練，在這次即係由疫情開始到停工啊，停兩個禮拜。 一啲資助都冇，其實佢哋申請唔到，你知唔知？實際係申請唔到，佢哋亦都揾個工聯會出聲，但係都幫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嚇！咁呢個疫情嚟講，其實佢哋咧好配合政府嘅疫情防疫，但係佢哋已經係一對一㗎啦。成個劉根祥如果一對一教學生，同埋學生同教練之間，同埋另外一 pair 距離遠嘅，其實。點解要停佢哋咧？即係可能有時係疫情係好緊要，但係佢哋嘅飯碗都好緊要啊！兩個禮拜有兩個禮拜，即係之前啊，而家又停兩個禮拜，其實佢哋真係揾食咯。 OK， 都好好緊要嘅問題嚟㗎。 好啊，請 要維持家計㗎嘛。 好，請局長回應下啊。 好啊，好啊，多謝呢位市民嗰個嘅意見。其實我過去咧都經常同我哋尤其是體育嘅業界咧都經常緊密接觸。頭先其實溜冰場嗰個咧，我哋仲有例如我自己拋出嚟啦，游水佢哋嗰邊都係例如游水為例啦，講先，因為佢 mask off 即係除口罩，咁所以個風險會比較高啲。咁而溜冰場咧就今次咧就因為咧就個疫情頭先我所講爆發得太過緊要，咁始終嗰度咧都會有一個凝聚比較多人嘅一個風險。咁其實過去咧唔單止呢啲教練因為本身我大家都知道我星期六日我都如果有時間我仲教緊呢個打籃球，所以大家啲小朋友咧就都好希望咧可以有呢啲活動，而好多教練咧都係靠呢一啲咁嘅活動咧係嚟到去即係佢飯碗嚟嘅。咁所以我過去就算有時見到啲藝文界表演者，佢哋都同我講好關心一樣嘢咧，就係話收收緊緊 ，OK， 係咪一定要清零咧？先至可以恢復翻咧？如果唔係，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去加強去做，能夠令到我哋嘅一啲活動可以繼續？咁所以我同意今次其實係好可惜因為一啲不守規矩嘅人令到個社區咁樣爆發。頭先我所講，當嗰個不明源頭個案去到咁犀利嘅時候，其實我都要去盡量去保障咧，我哋啲教練甚至係啲小朋友去參加呢啲咁樣嘅活動。 但佢好具體講有咩支援啊？申請嗰啲又唔得咁樣。 其實上幾輪咧，我哋喺嗰個體育教練嗰處咧，我哋都向註冊嘅教練經體育總會咧，我哋係有一啲嘅資助嘅。咁所以咧，其實下一步咧，我哋希望咧就盡快咧，我哋可以收緊到而家嗰個嘅上升數字。 OK， 去到尾有翻呢啲活動，大家繼續開工。 Okay. 最重要呢一樣。 另外啲跨境嘅，譬如一啲體育活動啊、文化活動，而家係咪都諗緊啲新方向咧？ 其實係啊，我哋雖然嗱，而家疫情比較緊張啦，但如果有一啲海外嘅領事成日同我講，喂，可唔可以有啲 travel bubble 啊？即係例如乜嘢咧，藝術 bubble、體育 bubble。咁如果佢哋咧係可以有一種模式，確保個別嘅表演者、藝術者、運動員佢哋係安全，唔走入社區，呢啲我哋都facilitate緊嘅。 咁佢即係表演者可以免十四日就入嚟。 係啦，但我哋個要求一定好高，就係、是、要要求佢哋咧嗰個隔離啊、檢測啦、啊，唔好喺社區爆發。咁所以呢一啲咧，我哋都繼續做緊嘅。當然而家比較緊張啲，但其實我哋facilitate緊咧，我哋下年有一啲嘅大型嘅活動啊，一啲嘅表演項目啊，都希望可以咁樣做得到。 OK， 好，咁今日咧多謝曬嘉賓先，多謝曬咧有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嘅電話，繼續1872311，各位聽眾對於頭先聽到啦民政事務局嘅一啲政策範疇嘅睇法啦，疫症之後我哋香港受到不同嘅影響啦，都可以帶你一齊傾，電話繼續為1872311，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一项可能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法案，将会送交白宫，预计总统特朗普将会签署成法。这项名为《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法案，要求外国企业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如果连续三年未能够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要求，将会禁止这间公司的证券在美国交易。法案同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他们是不是由外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路透社报道，虽然法案适用于任何国家的公司，但其实是针对中资企业。中国外交部昨日说，有关问题再次表明美国对中国公司采取歧视政策，中方坚决反对将证券监管政治化的做法。 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内地累计86567宗确诊，4634人不治。英国批准紧急使用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是首个作出有关决定的国家。护养中心长者和员工在接种名单排序前，之后是80岁以上人士和医护人员。首相约翰逊说，国民不应该过分乐观，因为有疫苗获批准使用不代表抗疫战争已经结束。又强调，虽然凭借科学令有效的疫苗得以面世，但在物流方面仍然存在重大挑战。首批疫苗正是运往英国，未来几日将会有80万剂陆续运到。英国国民最快下星期获接种，国民保健服务会通知民众。英国药物监管部门说，辉瑞疫苗在保护力方面有效率达到 95%， 可以安全使用。特区政府强烈反对和驳斥外国议员就12名港人在内地被捕事件所发表的联署信。发言人说，联署信提及的12人全部是通缉犯，在香港干犯严重罪行，应该在香港面对法律责任，但选择以不合法的途径离开香港，违反不准离境的法庭命令，企图逃避法律责任。发言人又说，内地公安机关正是按法制处理案件，特区政府不会干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执法工作。来自18个国家的超过150名议员早前发联署信，呼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介入事件，认为她作为特首有责任确保各人得到公义，否则就是放弃为香港人服务。又说，这12名港人应该马上获批回港，容许寻找法律代表并同家人联系。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06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6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0.5升6.5，小米集团24.9升6毫，美团284.6升6.4，中国生物制药6.63跌2仙，阿里巴巴255.6升4毫，友邦保险87.85跌4.5毫，中国平安95.55升5毫，中国海洋石油7.75升5仙。港交所384.8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9，瑞士法郎0.895，加元1.293，人民币6.55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4点，跌66点。港金现价报1691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36美元，卖出182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接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月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全锦公路近月芙蓉山路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特别就是全锦公路啦， 去翻荃锦交汇处咧就车多少少，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雄桥面深水湾、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方向中环、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同埋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林小鲁， 我睇到跃动港岛南第一个反应，我假设咗政府系继续无限度支持海洋公园。嚟紧嘅时候，珍宝海鲜舫原本系一个好成功嘅商业机构手上，都挨唔到嘅时候，两者合并埋，系咪会变成一个成功嘅协作呢？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挑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0年12月3日，巴维警总案，黄之锋判囚13.5个月，周庭判囚10个月。 新增103宗确诊，当中15宗源头不明。 政府计划明年7月向轮候公屋超过3年住户发津贴。 英国批准使用辉瑞疫苗，下周起接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听下听众嘅意见先。有啊，萧小姐噶，萧小姐你好。 系啊，早晨，叶冠霖。 早晨你好啊，请讲啊，请讲。 我想讲下嗰个施政报告啦，即系有提到话即系建议年轻人上大陆创业啊，同埋。就業嘅商機啦，我係好想講樣嘢咧，因為係政府敲定井俾你哋上去，俾你時差咗之後，你認為可以上去，你先至上去做嘢噶嘛？冇似我兒孫女咁啦，佢10年前到啦，咁自己上去就我自己創業，之前係冇人話有個就業商機俾你噶嘛。而家點解有個咁好機會，你哋唔去好好去利用同埋把握咧？我覺得就係、是。同埋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即係而家社會上有人講緊咧，就話點解施政報告點解一定要即係話大張旗鼓咁嘅宣傳，話要啲人後生人去大陸做嘢咧？佢哋就話因為驚依兩屆畢業生驚佢再喺香港再搞事，再有第二次嗰、那個反修例嗰個暴動，所以咧就逼嗰啲後生人就上去大陸就業。我覺得係好似歪曲咗即係呢個施政報告嗰個理念咯。我覺得係不可取嘅。即係你而家政府俾埋錢你增貼俾你，敲定井俾你哋去就業去做嘢，咁好個機會，點解唔俾自己去嘗試咧？你諗下，當初啱啱開放大陸開放嗰時候，個人咁我想去大陸去創業，咁艱難都係咁去創業啦，係咪？點解而家有個咁好機會自己唔去咧？好似我系身边都有啲人都话，即系啲仔女系应届毕业嘅，都有谂住有啲去淌啲浑水去就业。 哦 ，OK， 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咁好个机会， 应该要把握嘅。 即系听信坊间个传言咯，系。 OK， 好多谢阿萧小姐嘅意见啊，都支持可以多一个选择俾香港嘅年青人嘅。多谢萧小姐先。 好啦，讲施政报告咧，头先讲咗民政事务局嘅范畴啦。嗱，另一个咧都系一个都算新嘢嚟嘅亮点嚟嘅，呢、這个就系一个有关咧轮候公屋咧，而家都大家知嘅年期五年几啦，都等得耐啊。咁一路都有话喂，咁等紧嗰啲可唔可以俾啲津贴佢啊？咁样施政报告咧就有个现金津贴试行计划嘅，咁就话咧系会为一啲非住喺公营房屋非领取综援而轮候公屋超过三年又未被首次编配公屋嘅合资格。一般申請住戶，即係兩人或者以上家庭啦，同埋長者一人申請者咧，就俾個現金津貼嘅。咁啊，見到咧，而家又多咗少少嘅細節出嚟喎。運房局講多啲咯，就話呢個咧就2021年6月開始接受，目標咧就7月起可以派。建議咧就按申請家庭人數每月發放咧就係1250至到3850元嘅現金津貼。不過講清楚啦，嗱呢個計劃咧就淨係俾家庭同埋長者一人申請啫，非長者一人咧係不符合資格嘅。對於呢個措施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講啦，1872311電話旁邊請嚟有嘉賓，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柯創盛一齊傾下噶。早晨，柯創盛。 早晨啊，葉冠霖，各位聽眾大家好。 係啦，又講多啲細節出嚟啦，講埋幾時派同個派嘅金額係點啦？你點睇啊？ 嗱，其實咧呢一個嘅現金津貼咧試行計劃咧，係一路以嚟咧係社會各界咧同埋我哋都係爭取，希望政府咧都要即係提出咧我哋啲住喺不適切居所朋友咧嗰個居住情況。咁啊，儘管咧，我就想係話租金津貼啦，但係佢哋就講現金津貼咧，係更彈性地咧，係俾啲住户咧去自行分配佢嘅金錢。咁我覺得呢一個咧，由冇到有咧，都係屬於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我自己對於個整個計劃嗰個嘅落實同埋執行咧，都有少少憂慮嘅。 嗯， 第一個咧就係話，究竟佢嗰個發放個時間係咪真係要到出年嘅七月咧？有冇條件早啲咧？因為面對緊而家疫情同埋經濟情況咧，其實我哋好多前線嘅基層市民咧，都真係雪上加霜嘅。第二個咧就係嗰個申請嘅門檻同埋嗰個審批嗰個時間，因為大家知道咧，及時雨咧就希望真係幫到我哋啲嘅基層朋友嘅。咁嘅第二個關注，第三個更大嘅關注咧就係話佢呢一個嘅現金津貼咧，係咪能夠同我哋一路講緊嗰個劏房租管咧可以並行嘅？因為即係好直接去諗咧，其實呢啲基層嘅朋友咧，這個津貼咧有一部分咧，始終係都會攞嚟係交租嘅。咁、如果個劏房租務管制唔能夠並行嘅話咧，就會出現咗一個漏洞。那個漏洞咧就係話可能有啲無良嘅業主咧，就會藉住因為佢有咗呢個津貼啦，就會同佢咧就叫做又再瘋狂加租，咁令到呢個津貼咧就得物無所用嘅。咁其實呢幾個咧，我相信即係政府要諗嘅，點樣能夠咧就更係貼地咁樣咧，去為我哋啲即係基層市民咧提供一啲更好嘅支援咯。 嗯，咁對於個水平咧點睇咧？而家就話1250至3850元嘅現金津貼，咁你覺得夠唔夠啊？ 嗱，其實咧呢個嘅金額咧，佢係會參考翻咧綜援咧租金津貼，然之後咧就係一半嘅。咁一人咧就1200多咧，去到六人咧3850元啦。其實呢個津貼睇嚟咧，頭先我都所講，即係總係可以幫補一下嘅。咁但係就會出現咗一個杯水車薪嘅情況啦。因為始終你都要睇到香港而家嗰個消費咧，即係柴米油鹽乜都貴啦。咁另外確實交通費對啲基層市民嚟講都係好大壓力。但係最困擾嘅係乜呢？最困擾就係其實而家大家都面對緊個前景好模糊啊！即係老實講，即係有啲好多失業啦，26萬人失業，我覺得總有啲基層朋友喺度嘅。第二個咧就係話，即係大家都會勒緊褲頭嘅。咁固然啦，呢個都係一個叫做頭先所講嘅及時雨啦。咁但係我相信政府喺呢個試行計劃嗰個過程入面咧，都真係要睇住有條件嘅係咪都可以放寬。咁第二個講法咧，就係頭先阿冠霖你都講咗嘅，其實佢而家咧就係會係讓一啲即係輪候公屋超過三年嘅家庭咧去申請。咁其實我琴日都同運房局副局長咧表達咗個意見，我就話係咪嗱，而家你就預約網係80億度啦，有冇條件喺呢個過程入面當真係滿足到三年或以上一般家庭嘅申請之後，仲有資源剩嘅話咧，係咪可以將個門檻再放寬咧？譬如2年半、2年零9個月，咁令到公帑咧更加使得其所啦。 嗯，但如果你因為個成日講話有三年見到目標啊嘛，咁用翻三年又好似啱文法啲喎，係咪啊？啱。 嗱，呢個講法係一個大原則嚟嘅。我成日都講咧，公帑咧要用得其所。 第二樣嘢咧，我亦都估計咧，呢80億咧應該係可以咧滿足到而家超輪候超過3年以上嘅一般家庭嘅實際經濟情況嘅。咁但係始終你都明白，即係資源如果佢係即係出咗嘅話，都希望能夠用得好啦。咁第二個就係呢個金額咧，我覺得佢都要根據咧社會福利處咧每一年嘅租金嗰個津貼嘅調整咧，係作出安排，咁樣先能夠咧更貼地咧去反映到呢個金額係用得好咯。 嗯，頭先你就講嗱一個門檻你關注啦，申請時間你又關注啦，係及時雨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講批嘅時間，佢而家就話預六月，出年六月接受申請，七月就派，咁按道理係咪即意味住一個月到啊？咁呢個合唔合理？如果係真係咁嘅速度？ 我了解到咧，其實佢就會係擺邀請 by invitation 嘅，因為其實本身咧，一般輪候公屋嘅朋友咧，佢嗰個資料庫咧，房屋署係有喺度噶啦。 哦、okay ， 其實我希望佢咧唔好話提出要啲人主動申請啊，那樣這樣啦，係咪可以即係叫做喺個資料庫入邊，如果係符合呢個門檻呢個條件嘅話，就請你係發信俾佢哋。就叫佢哋，譬如第一就即係問佢哋申唔申請啦，第二就可能要交啲資料啦，咁樣先能夠更快更有效去做咯。 嗯、 你明白到繁複嘅手續咧，即係會令到我哋啲市民覺得即係達唔到及時雨之餘咧，就更加可能大家都即係心情都唔好啦。咁、 嗯、 但係我另外一方面，我亦都認為咧，就即係運房局咧都要做好一個叫做抽樣嘅調查。因為始終呢係公帑，我哋用得嚟咧，即係要合規合法之餘咧，更加咧就唔好俾濫用咯。 即係申報就得啦，自己話自己仲係翻符合翻申請公屋嘅資格嘅，冇因為排得隊內而揾多咗錢嘅。咁但係之後就抽啫，你嘅意思就唔使每一個都要檢查一次先啦，應該。 我期望一樣嘢就係佢能夠係做到係實際，即係縮短咗嗰個即係審批時間。因為你都知道咧，其實同政府申請任何嘅資助咧都好慘嘅，即係又要等呢樣等嗰樣。嗱，呢個我哋明嘅。咁喺個過程入邊，即係公務員嘅朋友係咪可以做快啲，即係多快醒啊，創造好環境咧？我覺得呢個反而我係最關心咯。 嗯，不過我想問一下啦，而家呢個叫做現金津貼試行計劃啦，就試行而家係咪3年啦？應該係。 是啊，冇错，佢会试行3年。 咁但系而家排紧就5.6年啦，应该。咁仲要而家成日都系公屋就系又系，虽然长远就10年够数啦，落成量，但系又系后5年追翻噶嘛，又系。你估会唔会都有排？即系三年你都唔会落翻去，轮候3年就上到楼啦。咁系咪慢慢都应该要变做长期咧？如果仲未搞掂嘅话？ 嗱，呢一个嘅现金嘅津贴咧，我觉得咧始终都系有条件咧睇。完咗之後咧，都係考慮恆常化嘅，因為你見到而家最嚴峻嘅考驗咧，就係、其實我哋嗰個公屋個供求咧，依然都係失衡嘅、 嗯。 即係簡單講，陳帆局長成日都話希望係追大落後，咁但係個實際擺在眼前就係、今次特首份施政報告入邊講咗咧，佢就話會未來嚇嗰、那個嘅31萬嗰個嘅公屋單位咧，係能夠滿足嗰個需求，揾到地方啦。咁但係其實喺過程入邊咧，大家都知嘅，一定會遇到唔同嘅挑戰嘅。譬如包括呢啲地方係咪真係 ready 呢？第二就喺改劃過程入面係咪真係咁順呢？第三內地區諮詢或者係譬如做一啲修訂嘅時候，亦都係咪咁快呢？咁啊，再者你都明白啦，喺建屋嘅過程入面當中可能會製造一啲唔同嘅問題，有亦都有啲會遲啦。咁、 嗯、 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咧就真係一個叫做目標。咁但係個執行落實細節咧，我相信政府要再向市民透露多啲啦、 嗯。 第二點就係話，儘管你真係揾到單位，如實可以做得到嘅話咧，其實條隊咧，我哋要解決嗰個輪候時間回復當年嘅3年嘅話咧，睇現在嚟講係困難嘅，因為你明白到始終擺在眼前就係，如果你呢個嘅單位嘅興建嘅時間唔能夠同我哋所講嗰個3年為目標做一個叫做即係同行嘅話咧。基本上咧，可能就會係面對一個即係好大嘅落差咯。 嗯，好啊，咁多謝曬啊，柯創勝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柯創勝咧就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就回應翻咧有關公屋輪候3年以上啊，就攞呢個現金津貼試行計劃佢嘅睇法嘅。咁得大家意見先，1872311，1872311。今日除咗講施政報告咧，亦都講到有關有傳咧就話。如果你唔守呢個限聚令、口罩令或者強制檢疫令咧，就以往罰2000要加到10000，加強咗壓力喎。咁大家都可以打嚟回應嘅。有陳生啊，陳生你好， 係你好啊，葉生， 早晨係，請講陳生。 係，其實咧講真嗰句，我都俾人罰過2000嘅。嗰次我朋友生日，咁我唔覺意飲醉咗，就坐咗喺間酒吧度 ，OK， 咁跟住佢入嚟查牌咧，就就話我限聚令，咁啊罰咗我2000，咁冇得好講嘅，因為呢個係自己嘅錯嘅 ，OK。 咁但係我又覺得一樣嘢就話，點解你依家政府呢升到一萬，其實有冇阻嚇作用呢？其實我話俾你，二千又好，五千又好，一萬都好，總之你罰款都有阻嚇作用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話，點解你唔可以做一個即係即係我其實我問咗十個朋友都話，其實個個都贊成一刀切㗎。你依家你資助嗰啲中小企到最後佢哋都係炒人，咁係咪咁即係等於資助呢？咁你掉咁多錢出去做咩呢？係咪？ 咁 你不如一刀切，咁講即係佢一刀切嘅話，即係你譬如我大家問你屋企七日或者十四日，咁你係嗰十四日個經濟係可能真係會好倒退嘅。咁但係你好過你咁樣支牙膏咁，你就算你資助中小企又好，乜都好，所有嘢都係激唔到帶動市民㗎。咁同埋一樣嘢，你罰款嘅話，講真嗰句，你其實你罰嘅，你即係一個平民嘅地區，你永遠都唔去到一個高級嘅地區去罰嗰啲真係出名或者有錢嘅人。佢哋其實最多聚集嘅，其實講真嗰句。 我想問翻啦，上次你話你都被罰過二千啦，罰完一次之後有冇再謹慎啲啊？有咗壓力。 當然罰完之後都梗係冇啦，大家即係啲朋友都覺得啊，都十二點前你好走啦咁樣嗰種啦。 即係如果單計咗壓力嚟講，二千一萬對嚟講一樣咁有咗壓力嘅啫，係咪啊？你都驚啦，試過一次就。 其實講真，佢係驚嘅，即係唔係驚，係覺得唔值啊！你明唔明佢啫？ 當然啦，呢個係啊，都肉赤嘅，始終大喇喇二千蚊咁樣。不過就究竟係咪上升到一萬咧？陳生講咗佢嘅意見啦，多謝曬你先啊！跟住落嚟仲有陈小姐添，喂，陈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早晨 嘅。 系，请讲。 咁我赞成增加到一万嘅。咁点解咧？因为我朝朝我都见到咧，好多阿伯或者阿婶咧，戴个口罩咧，喺个鼻哥下边圈住叫打翻好厚啲咧，佢仲闹翻你转头嘅。咁你哋唔罚呢啲人，圈嘅都系咁喎。你有机会处理，或者你自己落嚟衰咯，都系咁算你唔听咪罚你咯。同埋你星期日嗰啲飞游又系咁嘅，咁你咪罚咯，罚重我唔觉得你唔会惊，你一万你问几钱啊？第二我亦都想讲，你哋成日劝嘅都唔听嘛，都要聚集嘛，口罩戴唔好咪罚你哋咯。 但我想问，问下头先你讲公园有啲人戴得唔好嗰啲，有冇见过有人罚佢二千先？会唔会其实罚佢二千佢都惊噶啦？ 因为好早嗰时候我做晨运噶，好早噶，但系个阿伯咧，阿铁阿婶咧喺鼻哥下边噶，劝越叫佢戴翻好啲咧，系唔会听你噶。 明白，我意思系会唔会罚佢二千都惊啫，其实即系关键佢一冇罚啫嘛，唔系二千定一万问题，有罚定冇罚嘅问题。 有我见过有罚过嘅都，但系都 唔惊啊。都咁大胆啊都。 系啊。 咁可能真系唔自在啊。 诶，唔系朝朝都有啲人喺度食烟，都系咁噶啦。又系又唔惊啦。 OK， 所以就 咁你哋未罚你一万咯，你哋唔惊，我未罚到你哋惊为止啦。 OK， 好，多谢晒陈小姐，加强罚则，加强到阻吓力嘅，觉得。跟住仲有朱小姐添啊，朱小姐你好， 系早晨啊，你好， 早晨，朱小姐，系，请讲啊， 系，头先嗰位听众咧，嗰个意见咧，我觉得佢讲得有啲唔啱嘅，因为其实系唔关系二千零一万嘅事，系问题系你有冇咁多人去巡查，巡查，如果你罚佢二千蚊，佢都踢噶，二千蚊已经系好重皮噶，唔好讲一万蚊啦，系啊。佢一萬蚊根本係天方夜談嘅事，一般市民你點樣罰佢一萬蚊？你政府而家咁嘅水深火熱，你都唔派錢，係啊，你應該係派錢，係啊，你仲要罰翻啲市民一萬蚊，即係完全係唔合理嘅。 但會唔會聽到會由於個後果去到？ 個疫症已經係發生咗咁耐啦。你只係派過一次錢，幾多人失業啊？而家，係啊，冇公開。咁你政府呢，你就啲钱呢就乱咁使，就唔帮市民，就冚唪唥倒晒去，即係倒晒去大陆嗰边。係呀、你用埋嗰啲咩口罩冇人戴嘅嗰啲阿婆口罩。係呀。咁另外我觉得係疫情咁耐啦，嗰、那个市道咁低迷啦，你成班政府官员都系垃圾官员，冇人减薪。应该佢哋系要应该唔合理嘅出粮，真系。香港人已经系咁样嘅程度，你哋仲喺度个月出几廿万粮， 根本是帮不到市民的呢班政府。 OK， 我多谢晒阿朱小姐的意见啊。好，再听埋沈生先，仲有沈生你好啊，沈生 系啊，星十噶， 沈生你好，系沈生， 早晨啦， 早晨早晨， 咁我想讲两件事，第一件事就系嗰个定额罚款咧，其实我自己谂咧，佢加到一万蚊咧，佢有佢嘅原因，但系咧，我想话二千零一蚊到一万蚊咧，好似以前咩垃圾虫嗰啲可以上庭抗辩咯，系一个恒常化咯，因为唔使自己申请咯，原因喺边咧？二五九九嗰個條款咧，有好多時係非主觀嘅判斷去檢控嘅，某程度啊，即係非主觀又不客觀，好矛盾啊！ 係， 你知我講乜嘅有事啊 ？OK OK， 咁但係你抗辯都對當事人帶嚟好大困擾喎，即係你。 但係好過我哋去申請揾五九九關注小組咯。 OK 好。 啊，另外我講多一樣嘢，關於施政報告得唔得㗎？ 好好好，歡迎請講。 係啊，有關明日大嶼咧，其實咧，我哋都好欣賞阿特首嘅諗法，但係咧，我哋而家都一國一制半啦，去到2047，我哋都翻大陸啦。個土地需要未必係咁適切、啊。第二個 point 咧，等住佢自己講話檢討委員會，佢揾唔到人。佢都假設咗，套翻落呢個明日大嶼呢個例子，佢都假設咗嗰個成效不彰，就算查到啲事，亦都揾唔到人做。我覺得個借口好牽強咯，即係等於我用明日大嶼去套入去。你明日大嶼嘅迫切性，而家抗疫救萬民，救所有人留翻啲儲備，我覺得仲適切好過明日大嶼。我哋2047都翻大陸住噶。 但是香港都要揾地啊嘛，始终都系咁，同埋 唔系噶，我哋翻上大陆，譬如有100-200万人翻咗上大陆河，地河足巨灾咧。 OK， 好，咁都系晒阿岑先生嘅意见先啊，同你倾到呢度。好，最后提大家，天气18度，相差到64%，听日开始都会凉，气温会跌，咁大家注意翻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阿里巴巴一直秉承住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原则，正是一种客户第一的理念，说明了阿里消除劲敌伊卑的威胁。马云明白令企业走向成功的关键是为顾客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而并非执着于如何打败竞争对手或者是盲目模仿商业劲敌。 马云非常了解中国的消费文化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人屋企冇咁多旧嘅嘢，需要转手卖咗佢。佢哋更加习惯就好似街头巷尾嘅小贩一样大声兜售。因此，淘宝提供咗旺旺呢一种即时聊天嘅功能，令到消费者同埋买家可以直接沟通，就好似喺日常生活之中一样建立住关系。 马云亦都明白，中国消费者喺真正使用一样产品之前，喜欢先体验效果。因此喺刚推出淘宝嘅时候，马云顶住来自于投资者的压力，坚持提供免费服务，来让更多人了解体验，建立忠诚的用户群体。 虽然 eBay 最后亦都仿效淘宝推出了免费服务，但是当时已经为时已晚，淘宝一直笑到最后。两年之间，淘宝的市场份额从8%扩张到59%，而 eBay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则从79%跌至36%，并且最后关闭了他们在中国的网站，最终黯然离场。 马云曾经说过， eBay 是海洋中的鲨鱼，而我们是长江的扬子鳄，如果在海洋中对抗，我们必定失败，但如果在长江里面对抗，阿里却可以取得胜利。凭着对中国客户的用心了解，阿里最终战胜了海洋巨鲨，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亲历阿里巴巴：从草根团队到商业帝国的非凡历程》，作者波特·艾里斯曼，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